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第十二集。 你知道是哪儿像吗？确实有些地方是相似的。 有吗？ 神棍后悔自己拿孟千姿的话当耳旁风，没继续深究。江炼指向那幅图， 山的下半部分，确切的说是山根部分，靠山根的部分都很像。 啊！哎呦！ 神棍不蠢，怔了一会儿之后叫出声来，懂了。之前大家一直聊说山会塌方会雪崩，所以上古的山形跟现在可能不大一样，但忽略了一点，除非是整座山分崩离析，否则山根部分是很难变化的。这就好像一棵冠盖茂密的大树，被风吹被雷劈被掰折，树冠的形状会时刻发生改变，十年前和十年后也许大相径庭，但树根处的轮廓走势却基本不会变。 所以确实就是这儿。嘿，真是绕了一个大圈子。起先大家都猜是这儿，后来看图对不上，又以为是别处，原来还是这儿。本来嘛就该是这儿。这儿出现了封箱现场和阎罗他们赶路的山蜃楼，这儿有诡异的敞口，小恋恋又是在这儿长睡不醒。 哎，小恋恋，你睡了这么久，就是睡着了，还是说有点意识？ 做了点噩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 啊，什么噩梦？ 还不就是跑来跑去的那种。 江炼没心思给神棍讲梦，他盯着泥鳅会那头的帐篷，盼着下一秒里头的人就能先连出来整装待发。 哎呀，我说小恋恋，你态度能不能端正一点啊？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，它都是折射出人的精神世界的，这每次啊我做梦那都很关键的。 你的梦当然关键，但我又不是你。 哎，你怎么知道你的梦就不关键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确认你这次昏睡只是因为半夜贴了神眼？不是，他就万一是因为别的呢？啊，万一是这个跟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呢？啊，你在湘西广西也半夜贴神眼的话，也会做这样的梦啊？ 还真不好说。 江炼心里咯噔一声，他想起了梦里那大的没有边际的雾团，还有自己面对雾团时那无法自控的冲撞和渴求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把自己的梦说了。神棍果然来了兴趣。 你去了那儿两次，第一次铃声消失了之后，你又回到了那儿。 嗯。 为什么回去？ 说不清楚，睡了这么久脑袋有点昏沉。江炼伸手摁压了一下太阳穴。 不知道，自然而然的就去了，似乎心里觉得就该去，而且想去。 你怎么找的路？听你的说法去那儿并不顺畅，一会儿攀山一会儿滑坠，有时候还得穿过幽深的通道。 就很自然的找到那儿了。 然后你想进去还进不去？ 对，忽然之间变得很狂躁，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，完全控制不住内心那股欲望，有点像吸毒的人看到毒品，那种没廉耻没下限不择手段特别疯魔。 江炼想起梦中情景，不觉打了个寒噤，他也不知道这比喻是否合适。 神棍的表情有些讳莫如深，江恋留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直说。 小恋恋啊，这个科学点说啊，你那个叫意识迷失，要是迷信一点说呢，那个就叫灵魂出窍啊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的灵魂渴求什么？ 自由。 嘿，你是不是散文诗看多了？灵魂出了窍，身体躺在那儿。我说，那你这个灵魂到底是渴望回到哪里呀？啊？ 灵魂想回到身体里。 哎，对喽，这个就跟鸟归巢，刀入鞘，乌龟找王八是一样的。 怎么听起来像骂人呢？ 这是天性啊，灵魂和身体分了家，那他当然想回到皮囊里去了。但是你呀，却被巨大的欲望驱使着往别的地方去了。也就是说呢，那个物团呢，比你原装原配的身体对你的吸引力还要大。我问你，那会儿是什么？ 没有吧，有什么会比回到原生的身体里更重要？宁可舍却旧皮囊，总不会是羽化成仙得永生。 神棍知道他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，简直比他还激动，攥起拳头仿佛要为他打气似的。 你再接着往下说。 灵魂想觅个归处，身体只是暂时的归处，但有一样东西比身体更稳固更持久。水晶。 对了。哎呦喂。 神棍激动地想拍大腿，奈何手是被绑着的，这忘形之下一拍，险些把自己拍了个趔趄，赶忙调整平衡站好，然后接着滔滔不绝。 你说像不像吧？啊，我开始还没想起来啊，后来你说像吸毒的人渴求毒品，我才发现啊，那个是一种特别强烈的生理需求。身体的生理需求你还可以凭借着理智去控制，但是如果精神上的生理需求呢？还有啊，你提到能从那个物流中感觉到各种各样的情绪信号，轻蔑的、讥笑的、鄙视的，像不像是很多很多人？像不像是他们？ 你是说飘逸地窟的那些他们？ 没错，他们在水晶里安身，而你是个过路的孤魂野鬼，你想进去怎么可能进得去？他们看你啊，就像看痴心妄想的跳梁小丑一样。你以前贴神眼也不是没贴到过晚上，虽然这次更晚一些，但也不至于几乎回不来吧。这种种迹象啊，让我觉得我们之前关于飘移地窟飘回了昆仑山的猜测是对的，而且很可能就在附近。 江烈没来得及答话，他的注意力被突如其来的喧嚣吸引了过去。那是泥鳅会带人出帐准备开拔了。孟千姿倒头下拜的瞬间明白了什么叫欲出长口门左寻手，因为他看到脚下那两根绳桥的端头分别套系在光门下侧的两只手上。这么说也不确切，光门下方原本有两个大石疙瘩，看上去就像附着于山壁上的不规则凸起，绳桥的端头似乎是穿透焊死在里头的，所以不管如何摇晃都相当坚固。但现在 那两个大石疙瘩张开了，像极了攥着的拳头伸开五指。孟千姿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连带着绳桥已经跌落了下去，身子急速下坠，耳边呼呼风声。孟千姿下意识抓紧绳边，脑子里掠过两个字， 完了。 他脑子里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，这绳桥的两头一定都是攥在那看似石疙瘩形状的怪异的拳头里的。他这一扣门，不知道激发了什么，拳头松开，整个绳桥都在往无底深渊处坠落。 九曲回肠，我这一趟怕是要摔断肠了。都说人死前，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和事都会走马灯般在眼前掠过。接下来，我的走马灯看来是要营业了。希望江烈能早点出场，别当压轴的那个。现在是拼速度的时候，别他还没走马，我就摔扁了。 正想着，身子忽然一顿，那感觉像是这绳桥忽然被什么人接住了。他的身子像空竹一般在绳桥上来回震荡，耳边嗡嗡作响，因为急坠已经听不清声音了。抬眼时，只隐约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洞口正在缓缓移动，洞口的两侧同样有两只石疙瘩手，而绳桥的这一侧端头正都在那两只手里。孟千姿胸腔内翻江倒海，头晕目眩，恶心的想吐，但这两天吃的不多，什么都吐不出来。 洞口为什么在转移呢？九曲回肠，一日三转肠，难道说现在到了转肠的时候了？ 这念头刚起，要命的又来了。他看到那两只石疙瘩手同时向外撤开，下一秒那几乎让人抓狂的急坠又来了。好在一回生二回熟，孟千姿紧咬牙根，双目紧闭，两手死攥着不放。果不其然，感觉上过了个五六秒，另一顿又来了。孟千姿在绳上急荡，这一次他扭头去看， 没再听到那只血鸡的扑腾声，是摔没了，还是途中急窜到山壁上了？ 这回头真叫他哭笑不得，那只血鸡居然还在，也不知道他使了一个什么办法，两只脚爪相交错，竟将身子倒挂在了绳上。血鸡的身子轻巧，不住挂荡，就跟卤水铺里倒挂着的鹅似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有只鸡跟他共同进退，好过孤身一人。 你抓紧了啊！ 话还没完，急坠再次开始。这急坠孟千姿在心里默数了，一共九次。到后几次时，他整个人已经迷乱了，半空吐了酸水，偶尔睁眼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幻觉。偌大洞壁上有长口缓缓移转，像巨大的眼目视着他一坠再坠。最后一次下坠之后，好久没再有动静。孟千姿把头探向绳桥外侧，气喘不匀，半张着嘴欲呕不呕，狼狈的如同一条垂死的狗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发现绳桥下方半米处好像就是实地。 天哪，太想念脚踏实地的感觉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想经历这种让人碎心裂胆的急坠了。 孟千姿从绳桥上翻了下去，滚了一滚之后后背贴地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背心处一片冰凉，那是内层的衣服早就湿透了，也凉透了。这一通急坠下来，孟千姿暂时失聪，眼睛也看不清了，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，重的还不止两三层。他空睁着眼睛，觉得满目发白，透着阵阵阴寒。而半空中有个硕大的形状诡异的头在盯着他。 什么玩意儿？ 孟千姿心头一凛，用尽全身的力气跌跌撞撞爬起，伸手就去拎腰间的喷火器。已经用过好几次了，喷火器已然很轻，但这是他最趁手的武器了。 这一爬一走，天旋地转，模糊间也分不清是自己往那儿走，还是那个东西朝着自己冲过来。孟千姿觉得它像蛇，却又披挂着牦牛才有的长而厚密的毛。 滚开！ 抬手就是一喷。正如预料的那样，喷火器里的油料已经不多，这最后一喷只是零星的火焰和废气，但还是附着在那东西身上，虚弱地燃烧起来，但又烧不持久，由星子扑哧哧往下落。孟千姿站不稳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，就这么坐着睡着了。其实也没有睡多久，这儿太冷，人像是置于冰窖了，一股股森凉寒气从周身的每一个毛孔往里渗透进去。那只雪鸡在边上拿毛茸茸的脑袋拱它的冰凉手心。孟千姿用力地咬了一下嘴唇，铁锈味的血腥在嘴巴里泛开，他哆嗦了一下，终于清醒了，也看得清了。他第一时间抬头去看之前自己意识模糊时拿喷火器攻击的东西，那居然是一条冰龙。没错，是冰龙，像绳桥一样盘曲横亘于山壁上，却又距离地面不远。龙身巨大，整个由冰铸成，虽然并不精细，但却气韵流转，栩栩如生。而之前误以为是牦牛身上的长毛，他现在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了，那是龙身上挂下的冰铃。这儿太冷了，水挂成冰，久而久之，一层一层，绵绵密密，这冰龙就如同披了一层厚重的毛毡一般。这没准是人家上古时期的艺术品，居然就被他手贱拿喷火器给喷了。孟千姿瞧向自己刚喷过的那一处，喷火器果然霸道，即便只剩下了最后一点油料，烧的还是千年坚冰，还是把那一处给烧凹了一块，那里头露出的白森森的部分， 那不会是骨头吧？ 孟千姿心中一颤，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腾一下从地上站起，大踏步向着那一处走了过去。才刚走到跟前，未及细看，脚下忽然传来咔嚓的冰块碎裂的声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已经漏了下去。 这他妈是个地洞陷阱！ 孟千姿大惊失色，急坠间伸手去抓，居然让他抓到了一条冰凉的青铜锁链。但锁链冰凉又附了一层冰，仓促间手上借不着力，仍止不住下坠之势，正黄急间身下一顿，抱住了一个铁坨坨，又止住了。孟千姿定了定神，这才抬眼去看，明白了，刚刚他以为的平地其实并不是地，现在看来只是如同高楼中的某一层，层下还是无底洞，但那一层上有一个井口大小的口，口沿处垂下一条青铜锁链，他现在就被孤零零吊在这条接近20米的青铜锁链的尽头处，荡在空洞的黑暗里，真不知道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今天发生的一切。 我是上辈子造了多少孽，才遭遇这一连串的凶险，又是积了多少福，才总能在最后一刻挂住命。感谢这个冰坨坨，虽然我就快抱不住了，手上也冻到几乎麻木，但没这个玩意儿，刚刚也就直坠下去了。 孟千姿暂时没劲儿了，他允许自己休息个半分钟再往上爬。他疲惫地大口吸气呼气，湿热的气息喷在了冰坨的上沿，渐渐融掉了上头覆盖着的遮蔽视线的白霜。孟千姿忽然不动了，那白霜暖融的部分，透明的冰面渐渐展露，显现出了冻在里头的一张苍老的女人的脸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 了。